角变得越来越广了，甚至有很多我们说大家熟悉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电商线商啊，电商的这个电商线上电商也开始逐渐的往线下走了，开一些自己的实体店。我们甚至能够在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综合型的商场当中看到他们的线下品牌店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那今天呢，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大家伙关于这种线上电商它的这种新变化，或者是关于线上这个电商本身它有什么，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这线上平台买的假货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因为张天天张总他做这个我们说线上的电商平台做了很多年了，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这个代购的经历吧。 对的对的，是的、这个、 可能也踩过不少的坑，也踩过不少的雷，今天就让他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和大伙互动问答的题目啊，就和母婴健康有关系，就是跟大伙来问一问宝宝最晚应该什么时候戒掉奶瓶。因为断奶之后可能很多的孩子都离不开这个奶瓶，喝奶也好，喝这种米糊糊也好，可能都是用奶瓶。最晚这孩子应该什么时候戒断这个奶瓶呢？给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6个月， B 选项12个月， C 选项18个月，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2盒韩国进口的面膜。根据这个张总在节目之前私下跟我透露说效果特别的好，他还推荐我也使用一下。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2盒韩国进口的面膜。根据这个张总在节目之前私下跟我透露说效果特别的好，他还推荐我也使用一下。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吧。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母婴电商线下的新探索。咱们先来说一说母婴电商吧，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平台，作为女性朋友肯定是消费的这种主力吧。先问问张总，根据这个我们说用户的调查，女性是不是母婴电商绝对的消费主力啊？ 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平台的数据来看，几乎80%以上的购买的这个用户群体都是女性。 好，那今天直播间我们也来了2位女性朋友哈，问问小麦和这个萌萌。小麦我知道是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萌萌我不知道，稍后再问哈。咱们先问问已经有宝宝的小麦，这个如果电商平台，尤其是这种母婴电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使用的频率高吗？ 说实话，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这个使用电商进行海外购物的这个经历还真的是特别多，频率也特别的多。因为像孩子还没有就吃奶粉的时候，其实基本上2-3个月就要采购一次这个奶粉，而且是大批量的。包括还有使用尿布，我也是习惯呢是从那个海外来购买。那一方面呢，质量上其实是一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它价格便宜，能跟这个国内的价格差着至少1/3左右。那所以就处于这个经历呢，我就特别多的使用咱们的这个电商平台。 这是使用的频率首先非常高。 对。 那在使用这些平台的时候，相信小麦可能也有对比，因为现在的电商平台尤其是母婴电商其实特别的多，甚至有一些我们说传统电商综合电商它也涉及了母婴这个板块。那在你选择这些电商平台的时候，你会看重什么？比如说你会选择综合电商，还是说选择这种比较专注的母婴电商？ 是这样的，我其实也观察过，比如说综合电商呢，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信赖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美亚啊、日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个品牌。然后呢，另外呢，像国内呢，像一些比如说什么网易考拉呀这种，你感觉它背靠大公司嘛，然后虽然是综合电商，就是至少 它能够保真。 觉得比较有实力，出了问题我知道找谁。 我找谁去。然后另外呢，有一些这种专注母婴产品呢，我喜欢去它上面选择一些，比如说我要选购一些新品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哪种更好用或者哪种更适合我的时候，我会去这些专业的这种母婴电商平台呢去看一看他们的一些推荐。但是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微商的渠道呀，这个我是不太敢用的。 好，一般还是选择我们说这种正规的电商渠道，不太会用微商或者是代购的这种形式。 对。 很多的妈妈可能都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吃到嘴里的用在脸上的这个东西不太敢选择代购，除非是特别信任的，比如说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这种才敢选择。一般这种用在自己身上，不是说买件衣服买双鞋咱们找找代购，即便质量不好的话也就损失点钱，这吃进肚子里面呢，可能和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你最看重的是它的质量，然后最看重的它是不是真的东西。 还是品质是最重要的。那也问问萌萌吧，萌萌有宝宝了吗？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但有宝宝了，而且我闺女今年正好上一年级了。 哎呦， 对， 这保养的不错，看起来年轻哈。跟我们说说，平时你也有用这个我们说这种电商平台的习惯吗？ 对，我有用电商平台习惯，而且我应该是经历了这个从代购啊时期，到现在依赖于电商平台的这么一个过渡期。那我是2012年回国，在海外也工作生活了十几年。那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正好闺女也是一个这个 baby 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时呢，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我就需要这个托啊，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大箱小箱的带奶粉啊、尿不湿啊、湿纸巾啊，各类能想象的跟宝宝有关的这些用品，然后都从美国加拿大这边带过来。那其实这就反映什么问题呢？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跨境母婴的这个电商。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海外的呢？因为你想用的安心嘛，因为宝宝的就是一举一动其实牵动的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尤其第一个宝宝。那么第二个，为什么要选信得过的亲友啊？因为你想确保这个渠道是靠谱的。 那买回来东西得是真的， 得是真的。对，你要信得过的。当时因为当时已经有个人在代购了，但是你还信得过是自己身边的人代购带回来的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还没有这种电商的时候，你要囤货。为什么？因为你的朋友不能随时就回来，所以你一定要去囤货，以备不时之需。每个阶段的奶粉，然后 不能说我这次先把我这一段时间用的先买一罐，一般都是买好几罐先攒着。 对，因为那会儿没有这些电商嘛，就没有你自己觉得很信得过的这些电商，所以当时大家经常做就是囤货。 对，而且其实有电商的话，它其实从海外运到国内的话还需要一个这个周期，所以你也得打出提前量来。 不能说这个奶粉快吃完了然后再买下一罐，这样宝宝还得饿几天是吧？ 对。但你看电商和这种个人朋友带啊，它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虽然你也打这个周期，但你可以预估朋友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他能回来，除了什么暑期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现在就刚才像小麦分享的，其实我也是不管是综合平台呀、或者像咱们宝贝格子这种专业的其实我都会去关注。那么因为自己呢以前有保险公司这个背景嘛，其实我很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平台上的产品有没有这个产品的质量险。因为我觉得刚才小麦分享的是综合平台，他觉得有一个背书。那我其实也蛮相信保险公司的一个质量的一个背书的。 这个保险公司的质量背书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某一个平台，比如说他上了保险，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险公司来给我们投保的，那这样的话我买到假货的话，我不但可以找这个我们说商家，同样我也可以找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司也得给我赔付。 对，所以当你知道有一个保险公司，然后在 背后得监督他呀， 对，在控制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同等于我有一份安心在这个平台上来购物。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为了少赔钱，他为了赚钱，他就得时时刻刻得监控这个平台，你不要卖假货，你卖了假货，我就得给赔钱。 萌萌也分享了一个 小窍门啊， 给 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如果我们再选择这种电商平台的时候，我们得看看它有没有保险公司的这种投保。如果有保险公司给他有这种保险的话，至少保险公司能够比我们更加全面、更加专业的去监管一下它产品的质量。 对的。 那接下来就得问问这个张总了哈。作为一个男性，尤其是年轻的男性，为什么当初想到要做一个专注于母婴的 电商跨境平台呢？ 是这样啊，就刚才听了这个小麦和这个萌萌的这个分享啊，我觉得其实今天来做客这个节目特别好，至少我又发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这个用户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然后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男性，就是突然去做了一个母婴的这件事情？其实呢，男性的思维呢，可能跟妈妈当了妈妈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其实我开始去做宝贝格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去做的。那么首先也是有点像这个萌萌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就是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其实身边的朋友陆续都进入了好像成为了父母的这个状态。所以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希望，因为知道你在国外也有过这个， 也就是当时你在留学。 我其实已经也回国了 啊，也回国了。 对，然后他们也知道，其实可能你在海外有过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经验，那么你在当地肯定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大家是帮忙的性质，去把国外的这些好的这个母婴产品呢，就是带给国内的这个朋友。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纯帮忙，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想的特别的一个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慢慢发现，其实就是朋友找朋友，这个口碑传播的这个力量，然后越来越多的朋友、亲朋啊、好友啊，就是都在找你，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代购，这个 你应该是代购的中转站了。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第一，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还是信息不对称。就是很多国内的消费者对于海外商品的这个信息啊，它是没有这个来源和渠道的。然后第二一个呢，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这个刚需突然好像像一个井喷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当时有人说是人口红利，还有可能说是二胎的政策可能要放开。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哎，这个为什么市场会有一个这么大的需求，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选择海外的东西？我当时想的无非可能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产品的这个丰富程度和质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周围的这个消费者的群体，它逐渐是变成了80后和85后的这个消费群体 啊， 他们其实是跟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一代， 他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大家都在用，他觉得哎，我家孩子也应该用， 没错。所以这样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就开始自己打造了一个平台，就把海外的很多的这个商品的信息，通过互联网这种信息对称的渠道呈现给了中国消费者。一方面是汉化，另外一方面是把海外的价格以这种透明和对称的形式呈现给了中国消费者。 其实随着我们中国现在产品的这种质量啊，和我们的监管不断的去严格，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的产品一定不如外国的，甚至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外国的产品也是 made in China， 我们说中国制造，只是它的品牌是在国外而已。 没错， 我们经常能够通过这种代购啊或者海淘的形式拿回来的东西，一看还是中国造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发现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需要这种母婴类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大家的需求量，刚才你提到几个原因，质量首先是一方面，其次还有产品的丰富程度上。 没错。 是不是很多比如说国外已经有的产品，在当时12年13年我们国家还没有比如说这种母婴的厂家去生产同类型的，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选择国产的，这个时候只能面临着就是海淘。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刚才其实小麦说的也挺对的啊，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其实因为这个全球来看，其实母婴产品其实是非常丰富，咱们国家的母婴产品相对来讲也非常丰富。就像刚才你说，就是很多包括现在很多的玩具其实出口到海外的其实还是 made in China 的。但是可能就是从一线城市开始，就是80后85后的这个一线城市的消费观念，他慢慢的希望呢是有更多的这种丰富的这种产品出现。但是呢可能海外的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呢，他是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找到了，然后他就想要， 他知道的这个东西， 对，他知道了，所以他就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会自己去登录到国外的网站去找到这些，可能国内呢相对来讲呢不是特别的丰富在那个时候。所以这样的话就促成了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一代成长起来的这个年轻的父母呢，就愿意更在网上去找、去探索或发现这些好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是希望想去买。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所以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井喷，就是无论是海淘，然后催生出来的代购。这样的话，把海外的很多丰富的这种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就带入到了中国 国内来。 是的。 那也想问问，这种跨境电商的平台是在什么时候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因为现在大家伙好像对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已经习以为常了，特别多的选择。但是我记得它不是说12年13年的时候就有的产品。 对，其实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在15年的年初，当时咱们国家是出台了一个跨境电商试点的一个相关的 意见 啊，然后还同时开放了几个城市是可以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试点城市的，就是保税区。这是好像是从上海自贸区之后， 然后当时又在其他的几个城市也开始推行这样的政策，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海淘的这个市场和中国的这个一个刚需的这个母婴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然后所以就是有了一个这么一个井喷。嗯， 也就是说在15年之前，其实更多我们这种海淘还是属于这种半地下的形式，还没有走到这种明面上。 哦、对对对对，还是差不多还是这样的。 比较民间的形式。 对， 没错。 到了15年之后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这种支持，然后大量的电商平台，这种海淘的平台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更多的产品带给了我们，我们的选择也变得更多了。其实小麦说，这种产品的选择更多了之后，我们就会面临着这么多的选择，我们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如何选择一个让自己放心的，那就是产品的真的问题。 对， 那也想问问您，也是做这个我们说母婴的跨境电商的，您是如何保证平台的产品都是真的呢？ 其实是这样，刚才听完这个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啊，我觉得就大家都在谈论一个真的问题。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背后的逻辑，一方面是信任，但是信任背后的逻辑应该是渠道的透明，或者是平台的一个所谓的保障。 嗯， 不管是你平台自身的这个所谓的平台的规模大小，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三方的一个监管。 嗯， 那么其实宝贝格子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去打造这个真，其实是在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渠道的透明，就是所有信息的这个透明度，和海外我们采用这种海外直邮的形式，就是从原产国原产地直接发货给消费者，所有的信息在不同时间段的信息都是以这种透明对称的形式开放给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的物流信息，比如说我在清关的信息，比如说到国内的一些信息，这个信息呢其实我们是全程透明的，也就是让消费者真正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 嗯， 然后如何到我这里，然后什么时间到我这里， 嗯， 就先把这个路径先给它做成透明。第二一个其实就刚才有点像萌萌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引入第三方，其实第三方更多的是监管啊，当然一方面是现在很多电商去做了这种质量的这个认证的保险，就是通过这种保险的机制来保证产品的品质，这点其实我们在宝贝格子其实有点更夸张一点了，我们是直接引入了国家质检总局中检溯源集团，就是他直接是监管我们的 国家机关，等于说 是的 引入了， 对，等于说是国家质量监管的最高部门对我们进行供应链全程的这个监管和溯源。 哦， 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引入这种第三方的机制，更多的是一种信任，一方面是信任，另外一个它真的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渠道和供应链进行了一个监管，然后同时我们当然也有跟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保险公司去做了一个，我记得好像规模应该挺大，应该是将近有10亿的这个一个保额的这么一个保险，这样的话让消费者在买这个至少从宝贝格子这个平台上买的这个商品，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对保证是真品。 嗯，好，那其实除了产品我们说这种真假质量之外，小麦也提到了他在选择这个平台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还有萌萌提到的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得原来得囤货，然后呢，那这样既然所有宝贝格子的产品都是采用海外直邮的形式，有优势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物流信息，看到这个产品我们能够追根溯源，但是也有劣势，我每一个产品你都要我下了单之后你才从国外给我发货，相对来说跟我这种集中采购，比如说我买1000罐奶粉同时运到国内，你需要的话我直接从国内发给你，这个快递的速度要比从海外淘回来其实时间会缩短很多，那时间会相应的延长很多吗？ 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这确实是个挺苦恼的问题啊，因为最简单你从这个物理距离来看， 对， 就是你从纽约到北京和从天津到北京， 对， 就是哪怕我开玩笑曾经跟消费者说，我说我就用导弹给你运过来也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后来呢，其实通过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探索这个事情，后来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物流周期上我们如何提高效率， 嗯， 那么比如说像在海外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相对来讲比较远，那么我们就直接找到了美国邮政 UPS、嗯、包括欧洲国家的这个很多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航空的这个物流公司，去跟他去不断的去优化，从我们的仓储跟他物流的对接，再到机场的这个分拣，再到国内海关的落地，其实我们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效率，那么后来我们通过这些年的优化，从美国直邮我们最快3天，就是从消费者下单到他收到3天的时间， 哦， 就是可以优化到这个程度， 这是基本上和我们国内寄一个快递的速度差不太多了、 啊、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把中间的很多的物流的链条无缝的给它打通，通过系统的对接、嗯、通过整个的一个仓储效率的一个提升，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坚持去做这个海外直邮呢，就是还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还是在原产地去进行采购发货， 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打消了他另外一个顾虑，就是这个 渠道更透明， 渠道更透明， 而且相应来说这样是不是我们的产品更新鲜一些，也就是说保质期会更久一些。 没错没错，其实是这样的。 不至于都囤在国内，可能我这一开始卖的是新鲜的，卖了一年两年之后还是这些东西没卖完呢。 对，有可能会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尤其是进宝宝或者是嘴里面的东西，大家伙还是希望尽量它是新鲜生产出来的。 是的。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张总您看起来是把这个物流上花费了很多的这个精力财力，但实际上您这个物流的链做好了之后您省了仓储的这个钱呢。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看取舍嘛，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有一句话叫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嘛，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开始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定位，还是看消费者其实最需求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东西。所以我虽然把物流优化好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其他很多成本上其实还是越来越快， 有节省了。 对， 这就是我其实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如果采用了这么快的形式，那肯定不会是我们说海运的形式，肯定是空运， 对， 通过航空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其实邮政的成本是要上升的。 对， 但是小麦说了这省了仓储的成本了。 其实我补充一句，就是大家好像对海运，就是我们现在从韩国这个直邮的这个运输的方式，一开始我们也是航空，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从仁川到咱们国家山东，它的这个有一条海运的路线，晚上12点， 快， 对，12点上船，第二天早晨7点就登岸了。 哦， 这样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就是你感觉好像船很慢，但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下午3点的用户他下单，可能晚上我们12点就已经分拣装船，那么第二天早上次日7点可能就在咱们国家的山东清关了， 就已经清关了。 是的。 好，那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然后呢又打造了自己的这种透明的平台，又有官方的背书，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物流的优化，那也想问问整个的发展情况，宝贝格子现在的用户量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我们现在平台的注册用户应该是已经突破了600万，然后我们的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应该是在150万左右 啊， 而且但是大部分都是妈妈，就是女性用户比较多。 还有朋友其实开玩笑啊，说其实最舍得花钱的就是孩子和老人。给孩子花的钱，他们说省什么都不能省给孩子的钱。有些爸爸妈妈说自己紧张点没事儿，自己用点次的没关系，宝宝一定要用好的。那也想问问，即使选择母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方向的话，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呢？ 其实对啊，就中国有句老话嘛，就是赚男人钱不如赚女人钱，赚女人钱不如赚宝宝钱，对吧？就是这个好像真的都是这样啊，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尤其是这个刚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尤其生头胎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在孩子身上花的钱，我觉得几乎是可以只要是这个东西他们认为是好的，他们可以不计成本去做投入，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真的啊，就是从这个赚钱的思维和角度来看，其实这个选择母婴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身边现在有特别多特别多的这种母婴平台出现，甚至有很多的综合网站现在也把母婴作为自己的主打产品之一了， 对，重点推广频道。 没错。 那既然发展的这么好，市场的需求又这么广阔，而且很多我们说是应该算是刚性需求了，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宝贝格子还要发展它的这种线下的电商，也就是它也要出现这种转型，这是为什么呢？线上明明做得好好的呀。 是这样，就是你最后如果当时我们这个过去3年我们一直在零售母婴零售的这个范围内去看，所以我们不断的想给中国的这个妈妈提供更好的更丰富的这些母婴产品，但是你跳出这个圈子你看整个母婴产业，你会发现其实有两个数字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一，就是在3万亿的这个盘子当中，其实零售部分大概只占了1/3，那另外2/3的这个消费到底是在哪里？那么我会发现是场景消费。所谓场景消费就是娱乐、亲子、早教、托班，就是很多是需要大人和宝宝互动体验的这部分 的 消费，它也算是母婴整个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里面的消费。它这些场景消费是在线下完成的。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既然发现了新的商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线下消费过程当中还有更多的市场值得去挖掘，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母婴电商也会选择和

所以我们当时就看到了线下这个市场，那么当时就是决定我们从线上要到线下，不仅是把我们自己海外的这个供应链或者是海外拿到的这些好的这种产品输出给线下，同时要把线下的这个场景和零售我们结合在一起，打造一个儿童成长中心的概念，让爸爸妈妈和宝宝在这个环境里边可以做一站式的，无论是消费还是体验还是互动，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好 一些哈。这是我们说在商言商，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发现了更大的市场。那也问问两位妈妈哈，在日常带宝宝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像张总说的这样，我们不仅仅是花更多的钱去买更好的商品，同时我们也更在意比如说在线下亲子的这种互动的时间，陪伴的时间，你们愿不愿意在这个上面花更多的钱，或者说享受更好的服务？小麦先说吧。 哦，肯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我自己的这个消费理念来说，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些过程当中，我喜欢创造很多的跟他共同相处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呢，就像刚才张总说的，我就需要一个场景，我可能会带着他去比如说学这种亲子的游泳，然后我可以跟他共同的在这个时光里面这个相处，同时呢还可以有跟一些其他的小朋友来进行交流，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线上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我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线下的空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些亲子的活动。 好，那萌萌呢？ 其实随着宝宝这个成长啊，刚开始有可能零到三岁你最关注的是他吃什么，然后慢慢随着他长大，他有认知了，他又开始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培养的时候，其实你会开始看他教育方面的这些，所以像比如说像我会经常每周末都会陪我女儿像这种绘本的一些亲子的一些一起阅读啊，那你会觉得这些我会更希望这种机构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集中，最好就在家门口，然后这样的话等于我伴随着他的成长，那么衣食住行最好都一站式解决。 也就是说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其实母亲或者说家庭对于这种需求也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 对的，它更丰富了，然后它的关注点在每个阶段会不同。 其实萌萌说到的这个绘本，很多这种进口的绘本，真的我之前都没有想过一本书会卖到那么贵，尤其是孩子什么主打什么撕不烂的这种书，一本书好几百块钱，我当时看到以后我都惊呆了，我想说哦，小朋友现在的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消费能力得跟上才行啊。好，那也就是从两位妈妈我们侧面印证了的的确确像张总所说的这样，更多的这种家庭，更多的我们说妈妈需要和孩子有一个线下的这种相处的空间，这种相处的环境，所以说宝贝格子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把线上走到线下了。那也想问问这个张总，宝贝格子在线上做的话有渠道的优势，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说这种官方的背书，那如果做到线下的话优势何在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听了两位这个妈妈说啊，我觉得是他们其实做法是最对的，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其实最好的教育是陪伴，就是尤其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小的时候这个成长，尤其是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父母的陪伴， 对， 大于父母给他的所谓的一些物质的这种奖励也好，或者是刺激也好。 现在大家更多的对于健康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了， 是的， 说不得病就算健康吗？不是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把心理的健康其实都算在整个大健康的范畴了。 没错，所以包括心理上的，尤其是对于宝宝，那么宝贝格子从线上往线下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需求，就是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场景打造出来，给父母和宝宝之间一个陪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能够每天来到你这里。那么我们当时就在想，那什么样的场景可以让父母和宝宝有一个更融洽更好的一个相处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所以我们从线下的整个的一个母婴的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去看，我们就想打造不同的场景，包括刚才其实像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绘本，其实绘本的这种益智的这种开发培训在线下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多，那么包括托班，包括这种水域，包括这种娱乐，那么宝贝格子其实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做了根据这种中国或者是亚洲宝宝他们比较适合做的这种比如说娱乐的项目，或者是水域的这种项目，包括这种绘本益智开发乃至托班的项目的教具教案乃至于教研，都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在去做的，这个其实也是通过线上 过去几年的这个订单数据的分析，就是妈妈都在买什么东西 啊、 哦？我们就能侧重关注看到，其实她在教育她孩子的时候都在用什么。嗯，这是因为宝贝格子提供的产品，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吃的东西，包括宝宝一些用的东西，包括玩具，包括益智类的东西，其实妈妈都在去选择，包括会跟宝宝互动的这个语音的机器人。 嗯， 其实你通过这些数据，你能看出来，其实大部分现在的妈妈，他们想给宝宝什么样的东西？ 哦，想要让宝宝享受什么样的教育？ 没错， 现在需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错，所以看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又看了一些国内的一些行业的分析报告，所以我们在线下就打造了不同的，无论是水域方面的，还是这个教育方面的，还是娱乐方面的这种场景，把这些场景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创新迭代，不断的去生产出来，然后我们去跟我们的零售，跟我们的海外的这个正品和有品质保证丰富的这些 SKU 商品结合在一起，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儿童成长中心。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宝贝格子走到线下之后，不仅仅我们说是把线上的电商平台开成了实体店，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买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为大伙打造了一个孩子在这里可以接受亲子教育，可以享受各种各样，比如说这种跟家长的互动，甚至有一些我们有点这种共享经济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特别昂贵的这种产品，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定期来玩，我不用把它真正买回家的这种。 对，长期没错，是这样的。 对，因为你其实作为妈妈来说，你会发现小朋友的这个规律，他可能绘本他看两天，哎，他就可以换一个绘本，然后玩具呢，他玩两天他就想玩别的玩具。对，我其实没有必要付出那么多的成本，我一定要把它买回来。我如果有一些这种方便的租赁或者是使用的这种场合的话，我其实很愿意去那些地方。 嗯，而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线上的母婴平台，恰恰可以满足这些妈妈们的需求，而且同时这些线上的平台它做得更加精明，就是它可以像张总说的，通过背后的大数据分析，知道妈妈们喜欢什么样的绘本，喜欢什么样的玩具，现在哪些玩具是宝宝们买的最多的，那我线下更多的会出现这些产品，吸引宝宝来到这个店里面进行消费。 是的，其实作为宝宝来讲，他从小也是有这种社交的需求。 嗯， 就是如果有大家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如果今天咱们四位其实需要一些寒暄，或者需要一些相互之间的了解，如果是初次见面， 嗯， 你会发现咱们这种模式在两个宝宝身上完全不需要。 嗯， 就是两个宝宝只要一见面，天然的俩就可以玩到一起。 嗯， 但是这种其实恰恰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而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线上替他完成的。 对， 嗯，这就是要从线上走到线下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闭环。 嗯，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前面的这个半个环， 嗯， 吃好了长得棒棒的，后面这个闭环心理的健康社交能力的建立，这就需要走到线下了。 没错。 嗯，好，那大家伙关于我们说母婴电商现在出现的这种新的模式，到底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今天呢会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幸运听众朋友，每位朋友送出进口的面膜两盒，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宝宝最晚应该什么时候接断奶瓶呢？ A 选项6个月， B 选项12个月， C 选项18个月。如果您想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当中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了这个宝贝格子出现了一些这个我们说线上走到线下的平台，其实啊，这不仅是宝贝格子一家母婴的电商走出的路，我们的数据显示呢，其实蜜芽在前一段时间也是收购了悠游堂儿童的室内活动中心，也从线上开始往线下发展了。京东的母婴也说了自己要开5000家实体体验店，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这些电商平台从线上走到线下开始逐渐的一个发力。那也想问问，像宝贝格子走到线下之后，更多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店，我们是通过直营的模式，我们自己去铺设，自己去采购，我们拼自己的人，还是说采购加盟的模式？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店铺了，我可以考虑加盟到宝贝格子这个大集团当中，通过哪种形式？ 其实这个有一个显这个话外的这个表述，其实就宝贝格子做线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啊。就首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当我想做线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推我们的第一个加盟商就已经加盟了，就是他 自己找上来的， 自己找上来的，就是咱们用一句话，就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就是当我们刚开始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人在问，这个可能也是基于过去宝贝格子的线上的用户的一个积累。后来我们决定做线下这件事情呢，就是通过我们线上用户的一个互动， 包括我们对我们线上用户的一个推广、 嗯、 就是说我们想在线下去做这个实体店、 嗯、 很多宝贝格子原来自己的用户就加盟了我们、 嗯、 对我们线上用户的一个推广、 嗯、 就是说我们想在线下去做这个实体店、 嗯、 很多宝贝格子原来自己的用户就加盟了我们 哦，原来的用户变成了这个合作伙伴了 啊！对，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看似是一个偶然，但其实它也是必然。然后看似好像对于别人来讲需要去大力的做市场的推广，但是对于宝贝格子来讲呢，好像是又像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就体现了我们说这个线上电商用户有大量的用户群是多么有优势的一件事儿啊，省了多少广告费啊。 啊，真的，这个倒真的是这样，就是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就是都去加盟，包括其实有我们从加拿大回来的同学现在也加盟了我们的这个宝贝格子线下的这个实体。 嗯， 所以说就是其实大家在一起做这件事情好像就不再像是做一个生意啊，就是大家都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然后大家就都想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都认同这个理念， 都认同这个理念。 对， 所以这个生意做到这个时候呢，感觉更多都像在交朋友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宝贝格子在短短的这个应该是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到今年到目前，就是签约门店的数量应该是已经300多家了。然后到今年年底，我们预计是能达到1000家以上。 嗯，好，还有一个数据说八月下旬宝贝格子的财报说2018年上半年宝贝格子的营收是1.55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213.73%，增长率非常的高。说2018年上半年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833万元，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72.22%。也想问问这么高的这个我们说利润的增长是不是也和我们线下大量的铺开有关系？ 其实从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财报来看，其实宝贝格子能够从去年开始扭亏为盈，到今年上半年继续不断的去大幅的一个增长，无论是销售额还是这个净利润，这个是归功于确实是宝贝格子在从2017年到今年上半年做的整个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升级和线下的一个布局。 嗯， 那么其实如果这个数字背后大家如果能看到前几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数字可以看一下，就是宝贝格子在15年和16年其实是亏损，但是到了17年是全面扭亏为盈。到了18年我们第一季度的这个销售额是几乎赶上了15年全年，然后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超过了去年全年，然后到了今年上半年其实也是这样，就半年的销售额其实是超过了16年全年，然后净利润是超过了去年的4倍。那么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在突然就是从一个就大家可能对电商的理解都是比较烧钱的嘛， 嗯， 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我知道的啊，就是对外有第三方的这个统计，就是能够公布是盈利的宝贝格子目前应该是唯一的一家。那么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线上线下在这个布局是有关系的，而且是把服务提升到了一个比零售更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地位。 嗯， 所以相信到今年年底，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收入线上和线下的收入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占比了。 嗯，现在大概的这个占比线上和线下能拿到一半一半吗？ 今年到今年年底应该是能够达到，可能线下能达到20%，因为整个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才 开始做， 它是随着这个开店的这个数量的规模的增加，它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的比例会持续增大，可能预计到明年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能达到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对的。 嗯，那作为这个我们说电商的从业者哈，也想问一问张总，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随着国家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很多的关税的降低，我们在国内的很多官方渠道买到的产品其实和我们说海淘或者说代购的价格差价越来越小了，那这些是不是也是对我们传统的这种跨境电商的一个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两方面看，就是从我当年刚开始做跨境电商的时候，无论大家觉得海外东西便宜，还是觉得国内的这个产品质量会有一点点问题，但是我相信中国制造一定会越来越好。 嗯， 但是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全世界好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制造。 嗯，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海外跨境电商和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的结合，无论是跨境还是和一般贸易进口，甚至国内生产的这个关系，我认为未来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从商品的丰富度， 永远有市场， 而且我觉得母婴这个市场足够大， 就是国外和国内的好的母婴产品未来给中国消费者提供其实更多的是更好的一种选择，让真正好的产品给到中国的消费者。 我刚才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国外的这些进口的产品如果是走比如说官方的渠道，他自己比如说官方的渠道，像我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某一个奶粉品牌，他可能在我们国内的超市现在卖300块钱，我通过海淘的渠道可能150块钱就可以买到，现在存在着150块钱的价格优势，大家伙愿意选择。但随着这种政策的不断放开，以后奶粉的价格可能我180块钱就可以在国内的超市买到同样的奶粉品牌，而电商这个时候利润其实已经压得很低了，我依然只能卖到150块钱，也就是说只有30块钱的差距，而这个中间往往存在着我海淘的风险，我海淘的时间成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担心，那我是不是这30块钱我可以完全承担了这个经济的负担，我直接在超市买就行了，我不用再跨境电商买了。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在纸尿裤的这个行业已经完成了，就是纸这个我们当年刚做跨境的时候，可能所有平台都是拿纸尿裤当引流，我相信可能二位这个妈妈可能也知道，当年这个买日本花王的纸尿裤好像这个跨境的这个价格其实比国内价格要便宜很多，对，而且线上的价格这个打的这个价格战是很激烈的，但是到了今天啊，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线上和线下这个花王纸尿裤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激烈程度远不如几年前了。一方面就是关税，其实现在纸尿裤国家的这个进口关税已经降到零了。第二一个呢，可能就是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生产 渠道， 还有包括质量，包括不是过去这个大家认知的这些品牌的这个质量已经慢慢被消费者认可了。但是还是那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可能有一些产品会是这样。但是也 有新产品出现。 对，就是其实就像咱们小的时候玩的东西一定不是现在宝宝愿意玩的。但是很多产品它不断的在更新在创新。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创新还是这个海外的创新，其实这种不断的去创新，不断去这个竞争，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得很质量有保证，产品很丰富。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选择过程。 对。那我这里其实作为一个潜在的消费者，我其实还有一点担心，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开了这种线下的店，而且是这个加盟的店，那可能有好多是咱们原来线上的这个客户，然后因为很信任这个宝贝格子的这个品牌， OK， 你们这开了线下店，那我也很方便，我就去看一看吧，去买一买吧。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线下店是加盟的呀，那比如说张总这儿说我都保证我的物流，我都保证我的产品是真的，但是你怎么保证这个加盟店主在卖你的货的同时不夹带一些私货，那里边我可能有一些是来源于你的，然后另外我自己也加一点可能更便宜的或者并非真品的货在里 面，或者我好坏掺着卖。 对，你这个怎么保证呢？ 这个一看这个小麦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用户啊，我觉得你如果合适的话，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了之后你也可以加盟一下。 你的货的同时不夹带一些私货，那里边我可能有一些是来源于你的，然后另外我自己也加一点可能更便宜的或者并非真品的货在里 面，或者我好坏掺着卖。 对，你这个怎么保证呢？ 这个一看这个小麦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用户啊，我觉得你如果合适的话，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了之后你也可以加盟一下咱们可以商量一下，你也可以加盟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了啊，打了一个广告。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关于控货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任何一个连锁品牌，我觉得不仅是加盟啊，就算是直营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串货的问题。对吧，其实串货的本质呢，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利益的一个驱动。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宝贝格子做母婴，它其实做的一个最，就是我之前刚才其实在节目中也说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决定啊，就是我引入了国家的这个中检素颜集团的这个认证。那么我们在线下也引入了这套机制，就是中检素颜集团会对宝贝格子每一家实体店和宝贝格子的仓储做监管和认证，同时他会给每一件商品颁发他中检集团的那个素源的二维码。我们可以做到一物一码，也就是说在宝贝格子线下实体店的销售的每一件产品上都会有这个码，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来看到这件商品的详细的信息，而且可以登录到中检素源集团的第三方官方网站去查这个门店和这个商品的信息。那么 OK 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也会提示消费者，如果在宝贝格子任何一家实体店购买到无此码的商品，欢迎举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引入了市场监督的一个机制，来保证了门店整个控货的这样一个渠道的一个安全，让全体的这个消费者参与到宝贝格子整个门店的一个经营管理和监督的这么过程，这样的话消费者买的也放心，门店其实卖的也踏实， 也不用跟消费者去解释我这货怎么是真的。 对，哎，那其实刚才张总也说到，我也可以作为加盟者嘛，那我也就想问一问了，那 对于加盟者有什么样的门槛吗？ 对啊，而且我需要投多少钱？我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这个价格回本？而且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事情，那我怎么样来吸引我的这个客户？ 有没有人扶持啊？ 对啊，对啊，能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啊？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今天，因为只要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来咨询加盟的，都可以打的一个打一个优惠。对，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对于加盟商的一个选择，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选择的。 啊，有门槛， 是有门槛的，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加盟商，他想加盟宝贝格的这个平台，我们还是要看加盟商本身自身的资质，无论是他投资的这个能力，还是他是否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还是他本身是想把这件事情当成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事业去做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可能我会根据他所在的区域位置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城市的一个等级，我们去给他规划，包括选址，包括他应该是开什么样的业态，包括他应该是做多大面积，租金最好是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成本，我们会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方法去帮助这个消费者去选择落地开一家门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期和方法。同时呢，关于这个配货，我们也会根据这种线上的消费数据，在当地城市做一个配比，就是他这个城市或者他这个区域卖什么样的货更好。那么这样的话，综合的去帮助这个加盟商去打造和运营他整个的一个门店。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他就想靠这件事情去发财，比如说这个啊，对吧，就是想成为这个高富帅，告别低矮矬，走向人生巅峰，这种完全是靠电视这个直销那种，那这样的加盟商，我们是一般我们就直接会告诉他，就算了，就是这个可能你还不太适合做我们的加盟商。 那就是加盟商会有一些考量，但是这些不都是硬性指标，是有弹性的。 对，是我们要跟加盟商有一个沟通的。这个沟通其实我们来判断他到底适不适合做，因为这个行业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是母婴行业，我们也不希望是把自己的渠道最后变成了很多人，其实大家都是在像刚才两位主持人也在说，货也串了，然后大家都是为了逐利，然后最后把这件事情最后做的这个风险就提高了。从品牌的角度来讲， 好，那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从品质的角度有了把控之外，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想问，从投资的角度，很多朋友如果选择了成为宝贝格子的这种加盟商也好，或者说这种渠道的供应商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来保证一个城市，比如说像北京，我们的市场比较大，可能我可以容纳1000或者是2000家宝贝格子的线下门店，如果大家都很有意愿的话，这个门店会无限的放开吗？ 不会，我们会有区域的保护，就是在相对的区域范围之内，那么可能北京作为一线城市或者是超一线城市，它的区域保护的那个面积可能相对来讲，因为人口密度啊，我们是根据人口密度来判断的。那么比如说在2-3线城市，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个区域放得更宽一些。这样的话来保证每一个门店它的独立生存的空间和周围辐射的一个用户群体，相对来讲是可观而且是可控的。另外 不会是完全无止境的放开加盟。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对于宝贝格子，毕竟它是一个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企业，我们对于每一个门店来讲，也会给它赋能线上的一个分销的渠道。同样我们也会对整个加盟商的整个一个投资回报率，包括无论是我们给他做这个人员的培训、产品的支持、促销活动的支持，乃至于甚至有一些兜底的方案，我们去保证加盟商在风险降到最低的同时，把收益尽可能的提高。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继续和几位嘉宾聊了。那最后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个节目，让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母婴电商为什么现在更多的纷纷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大家对于这种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在线下的这种门店，有什么样新的期待？或者说您对于这种母婴电商走到线下之后，会有哪些担忧？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您这个答案或者说您的建议比较好的话，我们也反映给甜甜总，希望甜甜总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汲取到更多的这种民间的智慧哈。我们相应的，如果大家方法好您采用的话，也相应给点奖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没问题，那是一定的。 好，那节目最后呢，也跟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吧，就是宝宝最晚应该什么时候来阶段奶瓶呢？这是应该说张总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吧。这个宝宝的领域 对，这个其实就是原来不知道啊，但是自从干了母婴以后就比较清楚了。其实这个最晚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8个月。 嗯，最晚不要超过18个月，就是1岁半哈。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一位呢是我看啊，这个甜蜜宝，还有一位是白云，这两位朋友是最先发过来正确答案的，送给这两位朋友。那也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寄送给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健沟通的桥梁，为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一起邀请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助老服务的苦与乐，和大家来说一说养老产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风和云都停住了，脚下的路松动着，心让冰都融化了，我还等着什么呢？手心莫名的温热，为何我不一样了？心在胸腔狂欢着，时间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